失去才会懂得珍惜，但我珍惜你。伤越痛就是爱越深，我不相信。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，每一次我们靠近，你让我忘了困惑，忘了所有烦心。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，捧你在我手心，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，在爱的纯净世界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永远永远不要怀疑。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，如此形影不离，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，在爱的幸福国度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我唯一爱的就是你、yeah, yeah, 我真的爱的就是你，就是你。怀里捧你在我手心，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，在爱的纯净世界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永远永远不要怀疑。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，如此形影不离，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，在爱的幸福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王力宏的《爱的就是你》。抛开那些有关于偶像的包装，王力宏有一把很特别的声音，这就占据了先机。他是歌手，歌迷的尖叫和欢呼之外，他展示他的声音。最重要的是作品，音乐需要态度，也需要好的声音。感谢你在这样的一天能够继续的光临我们的音乐导航，我是小辉。下面要听到的是郭靖。郭靖这个女孩呢，带来的歌曲的味道总是酸酸甜甜的，好像一杯冰柠檬水。如果我会喜欢这样的女孩，也理应是淡淡的情感浓度，因为她的声音和表情都不会带来太过嚣张的起伏。听她唱歌，心情就会轻易的像是羽毛飘落到泥土一般，当中的那一种轻盈和简单。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就是来自郭靖《下一个天亮》。

你听风在说话说 的心在笑，泪在飙，电话那头的你可知道，世界若是那么大，为何我要往你不出逃，声音在笑，泪在飙，电话那头的你可知道，世界若是那么小， 来自五月天版本的《听不到》，周杰伦的歌曲曾经经历过五月天的阿信，而阿信的长文也鼓励过饱受争议的周杰伦，他们站在一起就是华语流行音乐的新时代。两位呢曾经在演唱会上合作过《希望山水有相逢》，接下来希望他们能够在音乐作品上有一次惊艳的合作。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我们将来听周杰伦的这一首作品《安静》。